们说真诚呢是一个很脆弱的品质啊，这个品质呢也许不能让人生活得更美好，但是呢至少可以帮助人们面对生活的煎熬。那保有它的人呢一定是善良和单纯的，无论世界是否对你温柔，请保持住你的善良，好运会与你不期而遇的哦。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多的好听的能量音乐。那么在10月11号晚上9点的时候呢，董又霖的全新个人单曲呢在互联网平台是曝光了，而善于突破的他呢又给他的朋友们呢带来了新的尝试和探索。那这一次呢也是他全程的参与了此曲的创作，那为成为一名实力的爱豆啊踏出了自己的一大步。那如果说一个人去巴黎是一段对过往的怀念之旅，那么 925 就是对现在的宠溺和大胆的告白。所以呢一起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吧，来自董又霖的 925， 掌声请。 记住弥漫的甜蜜，一步一步解开你神秘。Stay at studio, make me close to you.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What's it gonna take? Just got a promise to me just now. Just me and you now. 希望我无可替代，让我填满你所有的精彩啊！放心把你照我手里啊！每一句歌词呢都是深情的告白了啊！情不自禁的在每天晚上想你的9点钟到5点钟啊！没错，这晚上9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呢是通常音乐人喜欢的工作时间，也是董又霖作为男友视角持续想念你的8个小时，480分钟28800秒都非常值得纪念哈。 好，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孔令奇带给我们一首歌，叫的是 Dream Girl。 那霓虹灯重叠的挥洒与浪漫，是男女回眸，也是爱慕放大。每当邂逅，爱情的想象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听起来就会更加的有感觉咯。所以呢，孔令奇 Dream Girl， 掌声请。 我被你一颦一笑一眼你心迷住了，好奇怪，像个秘密的神，你彻底把我吸引，逃不开。捧开星空的节拍 ，baby 你我就是爱，黑夜你是我光环 ，baby come with me tonight，yes you're my dream girl。在一起离不开，在霓虹里眼睁不开，却感到你存在，躲不开，不应该，不应该，这冒险是谁安排？My dream girl, my only dream girl. You rock me all the time. 爱就不要猜。 风刺痛你脸颊 Trust me babe， 我是你生活最渴望的变化。 Trust me babe， 或许上一句显得有点自大。 But I promise everything I do for the love， everything I do for the love， but it ain't enough。 I'ma rock your world。 Yes you're my dream girl， my only dream girl。 Rock me all the time， 爱就不要猜。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 那满舒克别具一格的放出了个人最新专辑《外星人》，那描述对内心缪斯独有的小心情，那浪漫的同时呢又神秘感十足。所以呢，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为你推荐的是他的那首《Can You》。整首歌曲呢带着动感欢快的电子风和 R&B 的曲风啊，满舒克呢用擅长的曲调开篇，小心翼翼地叙述着对女生的心悸的一种画面。这不是梦中，这故事太冲动，没有过多的修饰，直白的歌词迅速将听众带入到了一个迷幻的空间。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满舒克带给我们的 Can You， 掌声请吧。 我是可以让我真实去动力，怀疑我自己一直活在梦里，一直以为他们从未能懂你，只有零碎的旋律颠覆可惜，把我再小好叫我要高调，让我再骄傲然后又懊恼，逼着我逃跑处境更糟糕，看不到终点就不想跑吗？我都快忘记一开始我想要的简单，对着麦克每一个用尽全力的夜晚，空气多简单，像独自的你雪上，我不要那些嘈杂，只要音乐的安全感，我只要干净利落，家人做寄托，扛下所有压力，昂首前行，挫折从不去细说，我只想让他们觉得我值得需要，越过所有喧嚣，做你唯一的依靠。知道每次挑战还是磨难都只是经过，不需要闹钟提醒我那些大话你没听错，但丈夫说到做到，美梦成真总有人听过，把浮水成为神奇，没天赋没有问题，不断的练习一点一滴，那是我的超能力，从无人问津到迷失自己到超级高人气，就算是让我重回厦门一贫如洗，阿童皮再让我继续路上专辑，随便找断你，我白手起家靠我自己，从不卸着关系，超级超龙的人生多刺激，我享受难题，站在风口浪尖迎接胜利，感谢你参与，带上我兄弟做的 vision， 这世界上每个角落，把所有质疑打破，再多挫折都没爬过，才能我是你的花朵，看去天空找我下落，我是狂风暴雨席卷着干枯无趣的沙漠。Can you feel me?我从没想过一句话能够让你能理解我，从没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能理解我，这一路依旧很颠簸，我仍然在寻找线索，如果我能够做更多是否能让你理解我，我从没想过一句话能够让你能理解我，从没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能理解我，这一路依旧很颠簸，我仍然在寻找线索，如果我能够做更多是否能让你理解我。 为了你对抗宇宙，让地球人都知道你只能被我拥有，霸气地道出了对于遇见可遇不可求的女生自我心底的那份想要独有的强烈的占有欲啊！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一定会受到很多很多大男生的喜欢吧。好了，能量鱼，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一提到这个演唱者呢，大家就会觉得他自带喜感哈。大张伟带给我们一首新歌，叫做是我怎么这么好看啊。其实啊，不用说，听歌名就可能会知道是大张伟唱的，旋律很简单，歌词呢也很任性，十一个然压的是自然而然，所以呢整首歌曲呢丝毫没有因为某种格式束缚掉它的特点，反而呢是游刃有余，清冽甘甜，带来无尽的快乐。所以听听看吧，来自大张伟的我怎么这么好看，掌声请。 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烟花猛然一下慌乱，我让空气虽然一下酥软，整个地球悠然围着我转，我让夏凉欣然围着灿烂，我让花朵嫣然围着腰缠，我让鱼儿跃然围着追赶，瑟瑟抱残当然万物喜欢，我让矜持怦然撩起波澜，我让满目傲然撩起梦幻， 们飞然聊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这么好看？怎么好看？怎么办？我怎么这么好看？天哪，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大风蓝色预警中，白天北风强劲，阵风明显，气温下降，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风干物燥还需注意补水润燥。预计入夜以后北风逐渐减小，近期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下降，请注意添加衣服，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根据刘慈欣同名科幻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昨天在中国航天发祥地北京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内的中华航天博物馆举办发布会，导演郭凡、原著作者刘慈欣特别出演吴京、屈楚萧、李光洁、吴孟达等主演，全阵容亮相。发布会现场，《流浪地球》曝光影片预告和概念海报，同时宣布定档2019年大年初一上映，国产科幻片终于高调杀入贺岁档。《流浪地球》讲述了在不久的未来，太阳即将毁灭，人类已无法生存。面对绝境，全人类开启了流浪地球计划，试图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寻找人类新家园的故事。科幻大片始终是中国电影市场空缺的一个类型。那么《流浪地球》能否填补中国电影缺失的一环？大家拭目以待。继续来看，由毕赣执导，汤唯、黄觉、张艾嘉、李红旗主演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公布中国内地档期。影片定于2018年12月31号公映，的的确确是今年最后的夜晚。汤唯搭档黄觉演绎了一段地球最魔幻感情戏，金马影后张艾嘉则成为了黄觉在片中记忆里的羁绊。曾获金马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的林强为本片操刀制作配乐，阵容豪华。最后再来关注，由吴克群执导并主演的电影《为你写诗》今天全国上映。电影发布全阵容预告，这次曝光的全阵容预告中，何润东、潘粤明、王心凌、张栋梁等明星以各自经典角色形象一一亮相，而吴克群饰演的陈诗杰贯穿其中，角色身份的多变让人不禁好奇剧情到底是怎么设定的。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朝阳北路甘露园中街路口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阜成路阜成路北二街路口西侧西向东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众不同，别人眼中的我，谁不想成功，梦醒成英雄，在你眼中我不同。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毛不易带给我们的《从无到有》啊。虽然呢，这是一首搭剧的歌啊，但是呢，比较符合毛不易平凡小人物的人设。那歌曲呢，是讲述了平凡人生里爱人对彼此说的话。别人眼中的你平凡又普通，而你呢，却是我的英雄。我相信你有梦，我希望见证的是从无到有，有我陪着你完成你的梦，一同来迎接那些轻视嘲笑的梦。没错，爱呢是互相陪伴，共同进退。爱人在身边，再苦再难都是值得的。所以呢，我们也感谢毛不易带给我们的《从无到有》，让我们再次的感动了一下。好了，能量音乐呢，我们就来继续聆听。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蒋小星。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时隔两年半，新裤子推出了全新单曲《你都忘了你有多美》，给伤心的女孩们带来新裤子式的温柔抚慰。流动感极强的旋律线，像是上世纪的慢拍舞步，不紧不慢地释放着离别时的思绪。空荡的站台上，被抛弃和遗忘的女孩，泪水氤氲了她的眼眶。这时候有个人走过来对她说，你都忘了你有多美，你这样哭泣是为了谁？ 当爱已成过往，希望每个心碎的人都会遇见善意。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你都忘了你有多美。 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游灵，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那下面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影视剧的情歌，是陈立为创业时代所献唱的一首歌，叫做是影响。那这首歌呢，作为创业时代的爱情主题曲呢，直接表达的是一种态度。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在时间的长河里呢，都会互相影响的，尤其呢在创业这样的特殊时期，小伙伴们的互相陪伴、互相支持并肩前行，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呢也会越来越深的。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陈立向大家展示了一个不同以往的陈立，柔美中带了一点甜，听听看吧。 借一下临别的肩膀，就当作最后的嘉奖。你给我的希望放在心上，任你去随便遗忘。去一个没你的地方。 长出翅膀，再不害怕飞翔流浪。我假装不在乎 陈丽影响啊，往往呢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很难意识到别人对自己的一种影响啊，只有等到离开的时候呢才会有深刻的体会，但这个离开呢可能是很短暂的很临时的，因此呢这样一首歌曲所表达的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感情，有一点开放式的，所以呢我意识到了你们对我的影响，等我回来之后呢我会变成更好的自己，那你听懂了吗？好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孙怡的一首最新单曲，真的是等光。没错，人生呢固然会有一些比较黑暗的时刻，但是呢光明总是会到来的，耐心的去等待，人生还很长，千万不要慌张哦。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今天呢也是周末，春晖呢再次祝愿大家周末愉快，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吧，拜拜。 喜欢早上，他边旅行边唱，他在雨中闲逛，女孩等他的伞。他说很怕海浪，他在顶楼大喊，等他讲的远方。像人鱼的沙滩，等月光，等目光，用一次心动去忘记过往，等星光，等绿光，去习惯那些黑夜多漫长，等泪光，等时光，让未漂亮不一样，路还长，对不对？他不慌。